年轻，创造未来，一切皆有可能。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山山 上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 白日梦，白日梦，我做着白日梦。